愁伤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繁忙的生活中，我们总是渴望很多，渴望幸福， 我要娶她，这是我真爱， 渴望爱情， 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渴望收获， 女人究竟想要什么，你们说得出来， 渴望快乐， 就是这毒有没有， 渴望，渴望，又或许我们从来不曾领会过真正的满足。坐她开的车，听她爱听的电台，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 随时随地 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环保部昨天表示，2017年共接到环保举报618856件，涉及大气噪声的污染举报最多，分别占56.7%、34.6%，其次为涉及水污染的举报，占10.7%。食药监总局去年在全国范围内抽检了23.33万批次的食品样品，总体平均抽检的合格率为97.6%，比2016年提高0.8个百分点。23号，财政部表示，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省份扩大到23个，并安排50亿元资金支持试点，对处在深度贫困地区的村着重给予资金性的扶持。国资委日前公布数据显示，2017年国有企业全年营业总收入520.14万元，同比增长13.6%。教育部昨天发布公告称，确保今年校底建设和设施设备采购任务过90%，基本消除66人以上的超大班额。中国工商银行日前发布数据，2017年工行拦截电信诈骗6.5万笔，金额达到17.55亿元人民币。自2013年以来，已累计为客户避免损失34.35亿元。公安部日前通报8项出入境的便利措施，涉及自助办证、免费照相、自助自检通关等方面，将于2月1号起施行。 你来后半生保护。红茶馆，情深你苦苦，终于爱你再交换。且说一声，要我一生做你一半，你的心。 来自于陈慧娴所演唱的一首《红茶馆》，邓丽君的《但愿人长久》是苏轼的《水调歌头》改编而成的，收录于他1983年发行的诗词歌曲专辑《淡淡的幽情》当中。这张专辑是邓丽君个人演艺事业处于巅峰时期的一张经典之作，也是他亲身参与策划的第一张唱片。与其他的专辑不同，这张专辑当中的12首歌均选自宋词的名作，配上现代的流行乐之后，邓丽君用她与生俱来的悠悠情怀唱出来，颇具唐宋的风范。我们来分享这首《但愿人长久》，来自邓丽君。 月既是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乘风归去，唯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人有

如何自控，悲哀都一样痛，情意如能互通，相分不必相送。风巧愁水，今宵请你多珍重，抱入怀里，心生一缕莫匆匆。怀里情人在于相爱偏不能容，情人无言地哭，心怎不忍忍痛。 今宵多珍重来自于陈百强，这首歌如诗歌一般，是1983年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每当时间开始交换的时候，比如黑夜到白天，夏天到秋天，我们总会感慨时光飞逝，殊不知其实时间的尺度一直不变，只是我们自己的感觉发生了变化。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感觉真的可以准确到可以相信吗？真的不一定。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陈明，叫做为你。

中央政法委昨天称，要全面落实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记录通报追责规定，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为应对即将来临的暴雪恶劣天气，今日京沪宁荣沪宁宁启宁安宁杭合福合蚌等高铁线路相关的列车车票暂停发售。近日，针对阿里通信连续三个季度垃圾短信举报电话被举报量排名靠前且持续上升的问题，工信部约谈了阿里通信的主要负责人。近期，食药监总局抽查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五类食品223批次样品，合格样品215批次，不合格样品8批次，不合格的样品已依法查处。国家安监总局昨天公布了烟花爆竹生产经营的安全规定，指出零售经营者不得在居民居住场所同一建筑内经营储存烟花爆竹。中国气象局昨天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四级应急响应，应对新一轮即将席卷中东部多省的暴雪。近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发布了第11批民航旅客不文明行为记录，159名旅客上榜，这是单批公布名单人数最多的一次。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 九六九经典音乐广播，我是泽林。最近啊，看到了一张睡眠的时间表，上面说一岁宝宝睡眠时间15个小时，5至7岁12个小时，13至18岁9个小时，成年人7到8个小时，60至70岁的老人5.5至7小时。看完了这张表，你的睡眠时间有够吗？平时你的睡眠质量怎么样呢？或者来说，你有什么尽快入眠的方法分享给大家，都可以参与微信公众号来与我联系。微信公众号搜索添加经典969，参与话题互动。积极参与留言的你呢，也将有机会获得由乐车帮提供的 4S 店100元现金保养抵用券一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转成甜蜜，我想摘两颗星给你，放在你眺望我的眼里，于是黑夜里你可以整夜看我如何的想你。我想留一张纸给你，告诉你我一生的际遇，让受过伤后的刺痛随风而去。我想沏一壶酒给你，藏在你思念我的心里，日后再相聚，你听我最后言语，说的都是你。翻篇日记将前言关于找一个字代替，却发现爱是最深的痕迹。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情深就不必问是合不合逻辑，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想又伤伤伤自己。可一个爱给你，在今生今世里。 想你就乱乱乱头绪，不

演绎版图扩及全球华人。969艺人馆特别推荐华语乐坛流行天后潘美辰，助力活动明星零距离969职业专线1381001969。 来自于童安格所演唱的耶利亚女郎，一次玩笑却使一生的相守犹如哆啦 A 梦的时空冒险，但这次呢，从抽屉冒出来的不是机器猫，而是你的老爸。当年幼的你我还在因为青春梦想和自我标榜所谓的自由，可曾想过这个世界我们并不是独立的个体，